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思杰，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傻傻的花呀，傻傻的开，飞碟联播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行政院编列2472亿3883万特别预算，向美国采购 F-16V 战机。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这项预算，减列1000万，科目自行调整。军方预计下个月和美国签署发价书。立法院10月29号三读通过新式战机采购特别条例，赋予采购 F-16V 战机法源依据。其中规定所需经费上限台币2500亿，以特别预算编列。今天三读通过中央政府新式战机采购特别预算案，根据其程，我方将在2023年到2026年取得66架 F-16V 战机，未来部署在台东制航基地。国防部发言人史顺文少将指出，12月若与美方顺利签署发价书，美国规划112年先交付单双座机各一架，由空军测试，113年开始分批交机，预计一批可以交付4到5架，115年全数完成66架交机作业，单座56架，双座10架。蔡英文总统前阵子宣布台商回流即将达到7000亿，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曾明宗质询经济部次长林全能回答汇回资金零。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炮轰蔡政府欺骗。蔡英文总统今天受访时大酸韩国瑜，上班的市长都证实，不懂为何没上班的市长看不到。蔡英文今天到新北市淡水区参访企业，他说今天来这里主要就是来看看台商回台投资的实际运作情况。董事长刚刚向他简报，地找好了，厂也开始发包了，将来新雇用人数超过1500人，都是实在落实的投资计划。相信不止在这里，全台各地，包含了新北市长侯友宜、桃园市长郑文灿和台中市长卢秀燕，都证实台商确实回来找土地建厂房，增聘新的员工。上班的市长都证实，不懂为何没上班的市长看不到。西乐岛联盟今天公布6席不分区立委提名名单，力拼至少3席不分区立委成立党团。西乐岛联盟提名的6名不分区立委依序为前华市副总经理林秀霞、联盟副主席施正峰、法医高大成、艺术创作者李素贞、教师张君瑜、高雄市警察局刑事建设中心警务员林东征。同时也宣布12名区域立委参选人，其中山地原住民和平地原住民各提1名。高大成提到，喜乐岛虽小，但是坚持台湾人的志气，台湾独立自主的目标，这是他接受喜乐岛提名为不分区立委的初衷。施正峰说，喜乐岛真正推动台湾独立建国，证明制宪入联公投，请大家支持喜乐岛进入国会。国际油价涨跌互见，根据中油浮动油价机制计算，国内汽油下周不调整，柴油降价一角。925铅汽油来到每公升26.8元，955铅28.3元，985铅30.3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4.5元。美国原油库存增加幅度不如预期，加上俄罗斯表明将持续和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合作，限制全球供应量，激励原油价格劲扬。不过美中贸易战谈判消息纷杂，贸易协议签署进程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抵消了部分国际油价涨幅。本周国际油价涨跌互见，中油的调价指标 7D3B 最新周均价62.17美元，比上周上涨0.15美元。依照浮动油价机制计算，下周国内汽油不调整，柴油微降一角。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8点，来到11566点，成交金额1072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05点，2314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4点，2101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4点，288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37点，跌幅1.41%，963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72点，2653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1点，3213点。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轻度台风凤凰外围环流影响，新北市万里区已经降下大豪雨，基隆北海岸还有新北市山区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或豪雨，台北市山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大豪雨地区新北市。今天基隆北海岸和大台北地区有雨，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2020公主邮轮盛世公主号再创邮轮新玩法，除了冲绳石垣岛、宫古岛，三月带你日韩赏樱花，4到8月再给你全新景点，有日本的鹿儿岛、长崎佐世保市，还有韩国济州岛和第二大城釜山。搭邮轮玩日韩双国，现在预约再享好礼2选1，第二人半价或最高减10000，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享受宁静生活，优质睡眠品质，蓝鲸卧室隔音门。 Hello, my name is Ethan. I'm the first grade. I enjoy having class with my friends in brain maps. In the future, I dream to be a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 in MLB. Thank you. 我是 Ethan 妈妈，接触大脑地图8个月之后，发现他的发音、口语流利度、阅读故事的理解能力都大大提升。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我们不知道幸福藏在哪里。 今年冬天你必须记住的声音，用歌声说故事的女孩郑兴慈，首支催泪单曲《幸福藏在哪里》，11月15日温暖发行。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11月25日杨乃文。UFO MVP 飞碟我最大，下周为您送上张志成。 话说完了，人也哭了，一切都清楚了，明天以后不再有牵扯，一唱一和。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谷谷吕思伟。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介绍。哎呀呀呀哦，爱的宝宝，哎呀呀呀，如花落了烦恼，哎呀呀呀哦，爱的宝宝，哎呀呀呀，跟着我的心跳。 爱的抱抱 ，Oh my god！ 我的麦克风声也太大了吧！ 平静。 是谁把它转到最大？谁？ 平静。Calm。把耳机拿下来，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就没事了。 下午的2:11，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各位，你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吗？ 今天是1122 ，A.K.A. 伟人诞辰纪念日。伟人现在在跟你说话，我叫马克。呀、 感谢大家在 App 上刷一波伟人生日快乐，伟人诞辰，马克生日快乐，马克快乐。教主快乐，快乐，生日快乐，困难了日子，快乐，快乐。 谢谢，因为有你们，所以我很快乐。 看哪边凉快哪边待，这里很凉快，欢迎你来待一待。这个小时欢迎你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欢迎直接打电话给我们，或是你想要直接跟我们优秀的男主持人说一声生日快乐也是可以的。02-2363-9955 23639955。Alfonso 预祝马克你征求那个裸体美女清洁早日实现。你好， 玛丽， 你是？ 我是花莲的娟姐。 嗨，娟姐，娟姐你好。 对，那我是跟你同行的，所以我要祝马克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哦，谢谢。谢谢娟姐， 加油， 感谢娟姐， 好，拜拜。 嗨，你好， 喂，你好， 嗨嗨，你是 马克是吗？ 马克跟玛丽，是的。 哦，好，你好， 你是谁？ 我是子怡， 嗨，子怡， 嗨，第一次打进来，新登场， 孟子怡， 马克生日快乐， 谢谢。 然后一周大事就是明天我们学校运动会。 哇，运动会要干嘛？ 我是老师，所以我要负责帮忙，就是他们田径比赛要帮忙计时啊、计分数、颁奖这样子。 哦， 蛮累的哎。 是国小还是国中还是高中啊？ 国小。 嗯嗯嗯。 对，然后因为之前有写信，然后就是我是那个很焦虑在考试那一位，就是邮局的那位。 哦， 对，写乱七八糟很长，然后就后来就好多，然后听一听，过那段时间就好一点。 好的好的，放宽心些。 对， 家人的闲言闲语让他去，我爱教书就是爱教书，那些头衔什么的不重要的。 是没错，但是就是每年都不断的在重新考试，在不断的在重复这段过程，然后家人都 是。还是 你有看到就是最近 Teach for Taiwan 在做新一轮的、 啊你有分享那个、 对对对对，在做新一轮的种子教师，他也许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就是哦，就是有教职、有寒暑假，然后或是什么有公务员、国家保障，可是那是可以你继续做你喜欢的事情，那就是教学，然后点亮孩子，嗯， 对，就是努力都让自己好过，跟别人好过一点的状态， 加油， 干杯， 辛苦了。 谢谢两位， 拜 拜。你好，喂喂喂， 喂， 嗨，你好， 我是 Ruby， 马克生日快乐。 哦，谢谢。 我的一波大事是明天要去小巨蛋听八三幺演唱会。 今天？ 明天是八三幺演唱会哦。 对。 哇、wow、哦。 嗯，就这样。 好的，希望你听得开心。 拜拜 拜拜拜。你好， 你好，玛丽吗？ 是的，你是？ 我是 Selin， 台北的 Selin。 嗨 ，Selin。 Selin， 你好，马克，生日快乐。 哦，谢谢。 对，然后我的一周大事是昨天是我结婚十周年。 哇哇！ 对，变两次头了。 等一下，你的十周年纪念日，你是几岁结婚？你是16岁、14岁结婚，是不是？ 没有，你真会讲话。没有，我30岁结婚的时候我40了。 完全听 不 出 来。 真的吗？ 完全听不出来。 那就是我最好的结婚纪念日礼物了，因为这也是我第一个老公不在身边的结婚纪念日。 他去了哪？ 他外派到国外去了，所以他今年就没有办法跟我一起过，所以有点小沮丧这样。 小感伤。 对啊，还好啦，对，有点小难过，但是最重要还是两个人感情好吧。 是的 是的， 是啊，嗯， 跟你说声再见喽。 谢谢啊，马克，生日快乐。 谢谢， 拜 拜 拜 拜, 拜, 拜。02-2363-9955 2363-9955，嗨，你好。 喂，你好，我是查理。 嗨，查理。 嗨，马克，生日快乐。 哦，谢谢。那你的一周大事呢？ 哦，我的一周大事是，我今天变更完我的车子了。 变更完你的车子，你的车子要变更给谁？ 不是，我的车，越野车去变更，变更高度啊，保杆啊。 哦、 嗯。这个是要申请的，是不是？ 声明啊， 这要申请的 哦。哦，对啊，这个要跑监理站。这个很麻烦的。 那为什么你要变更它？ 哦，因为这样才能开在路上。 哦， 如果不变更会被警察抓。 哦， 所以你之后会开一台很炫的车在车在路上咯。 哦，对啊。 嗯嗯。 好的， 谢谢你玛丽。嗯， 拜拜 拜拜 拜拜。 蛮多人除了刚刚说到了831之外，也有人的一周大事是 EJS 是要看清风，很多人都要去看清风的演唱会。 Home 是要去台东参加阿米斯音乐节。 阿米斯 好多活动哦，这个周末 人的音乐节。 嗨，你好。 喂，你好。 嗨嗨，你是？ 我是 Paper。 嗨 Paper。 Paper Paper， 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 我要先祝马克生日快乐。然后我的一周大事是明天我要去听火球记。 哦，周末你要去听火球记？ 哦哦哦， 对， 跟吴玛丽一样。 然后我要穿睡衣去这样子。 哦，火球记的 dress code 今年是睡衣吗？ 对，我还会带一颗枕头。 哎，我不知道、欸。 你看看，你看看， 他们有 dress code， 会不会到当场就是很糗，就只有你一个人穿睡衣呢？ 没关系啊，那我就是最特别的。 OK， 好的。你火球鸡有最想听谁吗？ 你说最想听吗？我想，我好像没有特别想听的、欸，就 想去感受一下气氛。 应该是主要还是灭火器吧。 OK， 那边对啊。 好的， 嗯， 感谢你的分享喽。 嗯，拜拜， 拜 拜。我们录音间出现了强强。 大家好， 好冷哦。 对， 其实这个礼拜已经算比较不冷了。 录音室里面吗？ 对的， 我进来都已经要冬眠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我胖子。 因为《冰雪奇缘》要上映。 Let it go， 现在不是 Let it go 了。 对。 Into the unknown。 哇，有跟上，有跟上。 徐峰的一周大事是我终于买到 IU 的演唱会门票了，我非常感谢让票给我的人，感恩感恩。0223639955，你有要分享你的一周大事吗？还是你要祝马克生日快乐呢？你好， 喂，你好，我是台北的 Meg。 Hi Meg， 我要祝马克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好，然后我的一周大事就是我上礼拜天结婚了。 Wow, oh my god！ 这个是超大事， 真的 哎、 欸。 还有更大的， 还有更大的。 就是、我先生在证婚仪式的时候把戒指掉了。 啊？掉去哪？ 就掉 掉 地上。 对、oh. 那就还好 了。我以为弄丢了呢。 差点，然后他就很紧张，去捡戒指，很狼狈。 很有趣、啊， 应该看起来是蛮可爱的吧，就有点慌张的感觉。 对，有被婚摄拍到他挤出双下巴惊恐的表情。 好的， 婚姻目前幸福吗？ 应该还可以吧。 五天，你在五天，你问 五天，应该还是要蛮快乐的 啊。有些人会因为筹备婚礼还没有回神，还没有体验到说啊、哦，真的已经结婚了那种。 那一直都有点不耐烦。 哦，是啊。 祝你们幸福啦！ 好，谢谢， 拜 拜 拜 拜。Alice 说：“祝马克生日快乐！我的一周大事是我今天考到汽车驾照了， 人生大事。” 恭喜你啊！ 请问一下，汽车驾照现在还是要上一个月的驾训班才能考吗？ 没有，本来就不需要上一个月的驾训班。 那要怎么考？ 你本来 就是要可以过那个， 你可以过，你就可以，你根本不需要上驾训班，你就可以直接过。 你只要会开车，你可以直接去考。 对啊、 没有很多很会开车，他们就是去，然后看一下那个场地开一次，然后就去考了。 对啊。 真的可以这样？ 可以啊，可以。 所以我也可以去考，如果会 考 的话。 你没有汽车驾照？ 他没有，好不 好？ What？ 根本就没有。 哎、欸，你干嘛一副很嫌弃嘴脸？ 不是，因为大家都以为你有，但你明明就没有。 我没有啊，因为我一直 因为你一直营造出你有汽车驾照的气氛。 What？ 我一直都因为叛逆这件事情，都一直不想去考。 但是你要考了以后要干嘛？出国会开，因为你在台北你不需要开啊。 出国我也 不会开，那你就不用考嘛。 不是因为最近有体会到可以开车出去玩的 快乐，你说可以租车， 对， 然后跑 以前以前不想要考驾照，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不会买车，买车我也不想养车，一年也开不到几次。 对啊，对啊。 那现在租车很方便，就像那种 i 什么可以随时随地租车 ，i share， 就觉得好像偶尔可以租个车开出去溜溜。 那你就去那个场地练习几次就可以去考啦， 可以去那边练习。 那不然那些人他就是他当然有个方式啊，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毕竟我是循规蹈矩上课的人。 对啊， 因为驾训班好贵啊，时间又而且都很偏远， 蛮多规定的， 很多很偏远，我就啊好难哦。好吧，我有空去考考看，在我40岁之前。 好， 不好意思说情话，爱喝的花茶。

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又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又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 2:34，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姨。 嗨，我是马克， 我是强强。 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嘎嘎说，我明天要去羊膜穿刺，很紧张。 我原本以为他主要去阳明山， 对， 不是，他是要羊膜穿刺。或者你也可以打给我们02-2363-9955。嗨，你好， 马克、玛丽、强强，好。 嗨，你是？ 我人。 嗨，你好。 今年从总负责人升级了， 升级哦，升级成怎样？ 对，我变成导演了。 导演导什么？ 哎、欸，你还没收到吗？ 收到什么？ 我们昨天有送过去、欸， 送过了什么？ 今年准备给马克的礼物 啊， 他还没开，他不知道哎、欸， 什么不知道？ 哦、没关系，没关系，反正我的一周大事就是，我们终于把这件事给就是做完了，所以是时间拉的，那就是这次时间。跟人数都是以往之多， 嗯， 就是蛮就是辛苦大家了，那、也希望马克你喜欢这样子。 哦， 对， 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啊，所以玛丽已经收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啊， 那另外一个东西在哪里？ 我不知道啊， 柜台美少女那边吧。 嗯， 那你们包装是怎样？ 没有什么包装啊，就这次我前面有先写一张前言嘛，然后礼物就在旁边而已啊。 不是那个我说那个多大？ 多大？两张明信片，跟一张卡片， 所以他可能被收到箱子里了吧？ 不会吧？好吧，那你再帮我问一下好了，因为我跟柜台美少女说，这是明天要给马克的礼物，我跟他说那不是马克信箱。对，好、 哦，好，待会瞧瞧。 好，谢谢马克、玛丽、强强，拜拜，马克生日快乐， 拜拜。 赖佑的一周大事，我自己把我自己的脚指甲给拔了，好痛哦，没有指甲，好赤裸、哦。 Ew, why?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拔指甲。 Ew. 痛。嗨，你好。 喂， 嗨， 马克、玛丽、小年好， 你好，你好， 我是虾米， 嗨，虾米， 啊，我的一周大事是买到马克电影院的票了， 哦，是玛丽电影院，是玛丽电影院， 太紧张， 恭喜雷恩， 这次恭喜恭喜。 嗯， 然后还有那个马克信箱的封面放上去，很开心。 哦，你做的吗？ 对，哦、还有补习班的大家一起。 酷哦， 谢谢你 啊！然后祝马克生日快乐， 谢谢。 啊，你几岁啊？好可爱哦！ 我25岁了。 那你现在是在还在念书吗？还在上班？ 嗯，现在自己接案。 所以现在在家工作， 对， 工作，祝你顺利哦， 谢谢玛丽， 再见， 拜拜， 拜拜。 我想到上一次不知道是在哪一个环境，就亲眼目睹一个很尴尬的事件，就是另外我旁边两个人，一个人问他说：“哎，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他说：“哦，我是高中生。”啊。是那条龙，我就是在海蓝天发射火龙，发射的最近一动一定也疯，将东方的人数飘在那时空，对的黑豹去做 Ash 走走，我就是在海蓝天发射火龙，大大的心脏汹涌不安跳动，全世界的大金只剩下一种，的大英雄，我就是那条龙。托我们版主王令想的福，这周的一周大事是我人生第一次玩了 Switch 健身环，然后我还玩了 Overcook。 我是一个洗碗高手。 屁啦，你才不是。 X 拿碗拿碗洗碗洗碗 AAA 洗好送碗送碗送碗， Tempo 由我掌控。团队由我掌控，左上缺米，右下缺小黄瓜，高丽菜来一下，谁来切鱼？失火啦，失火啦！我们的厨房一直失火。然后我的厨师他姓欧明马克，他很喜欢把小黄瓜丢在地上，奇怪，丢小黄瓜，丢小黄瓜，地上那根捡到了没？捡到了没？我丢的，我丢的，我丢的。你要说 Overcook 很刺激嘛，也没到很刺激，可是就默默会一直玩下去。 对啊， 一个好容易消耗时间的游戏，好可怕、哦。 对啊， 如果你的同伴脾气很差的话，玩那个压力是蛮大的。 哎呦， 我没有在说我马克哦。 最常骂人是吴玛丽吧？ 哪有，我都负责喊说左下川明。 不是，最常骂人说谁撞我？ 对。谁挡路？走开！ 谁抢我洗碗？ 不要在这边，白痴 之类的。 我就是那条龙。嗨，你好。 喂，玛丽吗？ 哎，对，你打进来了，你是？ 哎，玛丽好强！哎，玛丽好强，强好。 你好。 哎，我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你是谁？ 我是大同 Andy。 Andy， 大同 Andy， 嘿嘿嘿，我的一周大事是，我买到莫文蔚的演唱会门票。哇、哦，对， 恭喜， 谢谢谢谢，哦，真的是蛮高兴，蛮高兴打进来的。还有 啊，对，还有马克，你生日快乐！ 啊啊啊啊、谢谢 不好意思打，第一次打进来的电 影。莫文蔚是12月初开演唱会，对不对？ 哎、欸，对，12月7号跟8号两天，而且两天的歌单是完全不一样的。 哇、wow ， 对，听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歌单。 对，哇、wow ， 所以你一开始目标有要抢两天的票吗？ 没有、欸，哎，我也是很突然的想要去，就是想要去，然后我已经错过那个抢票的时候，所以是我也很感谢那个 让票的人 。对， 所以他有公布两天的歌单吗？还是你们就 还没有？ 听天有， 可能是也是当天才会知道。 哇塞， 惊喜！ 对对对， 好。 你想最想听他什么歌？ 最想听他什么歌哦？其实都还蛮想听的。是最近想听的话，应该是《话题》吧？ 有、新歌？ 没有没有没有，《话题》是蛮旧的歌了。 祝你在演唱会可以听到你想听的歌。 好，谢谢马克、玛丽还有强强，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 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 I want the bad, I want the man 说了那么多你们明白吗不是要反抗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嘟嘟嘟嘟嘟老师想哭好想哭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好白痴你只会说你要第一我就快要 是呢，第一次出国自由行去了冲绳，还租车自驾，觉得非常好玩。你好， 喂， 哎呦 ，Miki 呀、啊，Miki 你好， 马上今天生日长， 他是， 祝你 Happy Birthday， 谢谢你， 我是刚才听那个。林正打电话进来才知道你生日快乐 哦，谢谢、 感谢一般民众的 calling 哦， 是啊，我有听才能够打、 是啊， 那玛丽有玛丽， 那 你是不是有在录影啊？ 他有啊， 他有的， 对对， 原来如此，那马克你呢，你有吗？ 有啊， 偶尔啦， 你是接广告的那个接广告的是 吧？啊，你说配音啊？有啊， 配音是不是？ 是。 你有在配音哦？哦， 配十年了呢。哦， 配十年啊？ 那么久啊？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现在还是不认识，不知道你在干嘛。 我跟你讲，我去卡拉 OK 唱歌哈、每次唱那个戏凤哈，都会有人来抢着唱，你知道吗？好讨厌啊！ 讨厌死了。那你现在还会想去 KTV 唱歌吗？ 我不会想要去那么复杂的环境。 了解。 好， 我对听众问你一个问题。 好。 你现在还有在脚底按摩店工作吗？ 没有，我还没有去应征、 还没去啊。OK， 好， 礼拜一， 没事没事。 那我还可以听你们的广播、啊， 加油， 谢谢。 好，拜拜喽， 拜拜。你好 ，She's just a Friday night girl。你好， 祝马克生日快乐。 你好你好，谢谢，你是？ 我是 我知道。你问一直打电话进来然后换名字的人吗？一下 是 John， 一下是 Jeremy， 一下是 Chang 什么什么之类的， 都是 J 开头哦。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还好，这不是吧？这不是，你搞错了，不是？ 没有搞错啦，好啦，再见，拜拜， 拜拜。 酒杯，下个礼拜。25、26号 怎么样？ 星巴克又买一送一。 什么重大消息？你是不是瞎讲？ 刚刚滑到，想说跟大家分享分享一下新知识嘛。 你是卡提亚吗？ 不是啊，刚好滑到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不行吗？有没有严格哎、欸？那我找一下一周大事嘛。切。 现在还有人在重视新巴巴的买一送一吗？我觉得那个感觉已经过了耶。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蛮困扰的。 你说太常有是不是？ 不是、啊， 之前有一阵真的很常有啊，常到那个品质变得很糟糕、啊。 最近也是蛮常有的，莫名其妙就两天买一送一，然后你每次去买的时候想说，天哪，那另外一杯我到底是要拿不拿？ 啊，没有朋友的话，另外一杯怎么办呢？ 对啊， 又不像便利商店可以寄杯。 对啊。 今天这个小时呢，送一些觉得想象中可能马克听了会开心的歌。上个段落呢，送上的都是曾经当过他老婆的人，像瑶瑶啦、卓文萱啦、Erica 啦、莫 文蔚 啊、 李 心洁啊。讲到马克喜欢，怎么可以错过他们呢？哎，我没有开麦，你开什么麦？ 我自己要开麦，你不要偷偷就放你自己的爱歌好不好？ 你这么喜欢五月天， 你不要自己放自己的爱团那边瞎推给我，这样不行啦。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Tomorrow will be fine. 有我的陪伴，你再也不孤单。为每次接受挑战，那没有了失败。人生虽然像一场比赛，还是要保持乐观。帮你把勇气加满，有我这样完美的朋友，还不会等待。 怎么刚好两个人的一周大事跟问题是有关的、啊？嗯，有人的艺术大师说，哎，你知道吗？甜瓜有球队要咯。 知道，拓荒者啊。 马克对于甜瓜有人打球开心吗？ 开心啊，为他开心啊。 最新的马克信箱呢，有听众来信，然后就讲到甜瓜，反正他不是甜瓜的球迷。嗯、我看到下面有人说，为什么大家讨厌甜瓜呢？ 准备好哭泣了吗？今年冬天你必须记住的声音，一个用歌声说故事的女孩，郑馨慈，首支催泪单曲《幸福藏在哪里》。 小草梦见过蓝天，就像我曾经梦见你，那是我最无助的时候，能一次一次再继续的力气。我们不知道幸福藏在哪里，只知道可是能依靠的人只有自己。 世界，没有人知道幸福藏在哪里，只知道放下也不能掩埋我的微笑和我的 幸福藏在哪里。眼泪过后我才明白，你在哪里，哪里就是幸福。一个等了七年的好声音，郑新慈首支催泪单曲《幸福藏在哪里》，跟着他的歌声一起寻找幸福。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嗨，我是林心迪。因为心迪是脑肿瘤的患者，曾经濒临死亡，所以现在学习会健康的活着。因为因缘际会下，很幸运的认识了李世和博士。他利用了天地五行五色来对应着五脏六腑的蔬果，制成浓缩的养生蔬菜汤及花芽玄米的浓缩包。感念活动方案即赠送蔬菜汤玄米包组合。长庭有机健康分享专线02-2653-0088。 夜的奇境，小梦的音符，肖邦好像就在我家哄我入睡。 肖邦夜曲1001草本胶囊，由永悦健康与顺天本草跨界联手，搭配睡眠三阶段，奏出动人乐章，邀你入睡。 天然草本睡眠333，入睡好简单。 全台信医、大树、丁丁药局、MOMO 都有贩售。 永悦健康，祝你永远健康。 你看这墓穴里好多宝藏啊！ 真的，但我更想亲眼见到图坦卡门。 想看我吗？明年一月，快到图坦卡门法老王的黄金宝藏特展，看看我的黄金宝藏们吧！ 全台通路220元，预售优惠抢购中。 等你一起来解开图坦卡门的神秘传说。 转动世界地图，即使无法即刻动身， 到不了的地方就交给味蕾细细品味。 博朗精品咖啡，柑橘茶香醇厚甘甜， 坚果香气浓郁圆润。 博朗精品咖啡，阿西喜拉朵伊索比亚单品豆种糖奶极致呈现。 到了现在我才真明白，家人气球买出品欧派，上次我为儿子欺负对白，延续香火承接我上一代。 他用双脚实践信仰，用歌曲传承世代情感，这是小春 Kenzie 的成长历程，最新单曲《香火》。 一切都是我的错，我给你跪了。 Baby， 对不起，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给你跪了。 全能创作歌手谷谷吕思伟，新生代 R&B 女神 Julia 吴卓源，新时空对唱主打《跪了》全面上线。 妈，以前您总说住的地方要是好山好水。今天来天灵墓园看您，上百座精美的汉白玉石雕配上绿树蓝天，我想这里就是您梦想中的天堂吧。 典藏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新竹关西天灵艺术陵园，下交流道10分钟，专属您的天堂陵园。0809095599，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我是佳佳。 我是金飞。 说到了演唱会呢，在12月6号，12月6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在台北的 Legacy 有一场演唱会，叫做 Tune Up Stage in Taipei。然后这场演唱会呢，其实是台韩合作，有 Car， 有 The Garden， 还有637，还有 Sultan of the Disco。他们会互相跨界，互相交手。你要去这一场吗？感受一下复古的氛围、爵士的氛围、嘻哈的氛围。12月6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在台北 Legacy Tune On Stage in Taipei。如果你想去感受现场音乐魅力的话，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 我要去。 02-2363-9955，2363-9955。这首歌曲来自于 Jane 上抒情歌。 今晚听些特别的 It's not about some childish puppy love， 这旋律在他会爱菲兰跟巴拉的白，不是那种抒情歌，唱了几遍爱你爱你不记得，歌词幽默太悲惨，结果他说他不喜欢，他想听那种很好哭的，我说嘻哈，他说不了。 我朝天骂，哦，都是他，这叫我如何？只好我怒了，想听那种很好哭的，讲些关于爱情 loser， 这真人会我觉得累，结果我哭了。想当个抒情歌，要多少努力呢？谢谢他会爱的抒情歌，饶舌最后还是抒情歌。想当个抒情歌，不是人人都可以的，他最爱的那种抒情歌，怎么最后居然抒情歌？不然将我加点料 R&B 配上综艺跌倒，他说我疯了，对我是疯了，但是不会懂得。又遇到想放鞭炮，或许抒情 MV 边哭边跑。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从功成名就到悠闲生活要多久？中研 A 加环东大道十分钟，人生第一栋景观宅，3700平大基地，万顷森林释放活氧，你的成就就该用享受来衬托。顶金到交屋49万起，月付25000起，中研 A 加2880-6888，完美的家在中研 A 加。 这期的水费单子我又忘了放在哪儿了啦！ 都数位时代了，记得身份电子账单简单又方便。北水处还会主动发 email 来通知用户缴费呢。 那还有什么好看吗？ 申请电子账单成功，就送自来水园区的门票2张，另外每一期都可以现省3块钱哦。 那人家立刻办。 我是吴建恒，请你记得上网申办水费电子账单，便利、环保又优惠哦。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抒情歌，要多少努力呢？ 指出排行榜冠军，音乐人都在听的新种嘻哈 R&B， Jaysha 抒情歌，全新专辑11月25全面上线。Sony Music， 优福保健室。 手术之后或是治疗期间，总是觉得体力虚弱、没精神吗？其实掌握病情前中后的关键期，做好营养打底，提升吸收力是重要的关键。常见的高蛋白、氨基酸甚至是多糖体，都是调养期间重要的补充营养素。近年来被国内外医学期刊大量讨论的海中多糖体、核藻糖胶，萃取自海带、昆布等核藻的黏液，被许多教学医院采用与医师的推荐，也有助于调节生理机能，增强体力。 台湾核藻糖胶发展学会关心您的健康。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用打麻将比喻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蔡英文总统今天说，台湾跟中国在军事武力上不对等，在复杂的情势里得要懂得找自己的机会。韩国瑜说，台湾地处重要战略位置，他以打麻将比喻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台湾是个漂亮小姐，三个男的跟你打麻将，你想吃条子、碰腕子、要饼子都没问题。但有一天你跟某个男的结婚了，麻将可能就不那么顺了。台湾怎么善用力量，不在大与小，在于巧不巧。如果台湾巧用这个实力，前途一片光明。蔡英文今天受访时先叹了一口气，紧接着说自己不打麻将听不懂比喻，但是台湾在经济国防上必须不断增长自己的实力，包括了国造前舰，就是很重要的元素，在国际上也要跟更多理念相近的国家站在一起，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媒体询问，近日国防部要求各军种明年开始派员到网红馆长设立的训练中心接受格斗训练，外界质疑声浪不小。蔡英文说，馆长除了是个网红，也有很多专长能力可以协助国军，如果民间机构 本于善意协助国军，政府都欢迎，这种善意不适合过度解读。台湾维新今天公布六席不分区立委提名名单，台湾大学名誉教授贺德芬名列第一，台湾维新召集人前台南县长苏焕智排名第六。二到五名依序为总统府原住民族历史与转型正义委员会委员万淑娟、台语文声障创作者曾吉郎、原住民广播电台主持人蔡慧兰，还有世新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主任詹昭能。苏焕智强调，贺德芬一路走来都站在改革路线，言人不敢言，展现知识分子的风骨，这对维持台湾民主批判精神具有象征意义。美国农业生技巨擘孟山都今天承认，在夏威夷毛伊岛的设施朝研究作物违法喷洒禁用的剧毒杀虫剂，同意支付$10,000,000，约合台币3,523,000的罚款。孟山都在提交给檀香山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庭文件中承认，2014年朝玉米种子喷洒杀虫剂，即使知道环境保护署2013年已经禁用了这款化学物。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18年国内生产毛额 GDP 修正后为人民币91兆9281亿，比初步核算数90兆309亿增加了1兆8972亿，增幅2.1%。统计局指出，尽管2018年 GDP 修订数在总量方面增加，但对2019年 GDP 增速不会产生明显影响。日本10月宣布调高消费税，但是核心消费者通膨只有微幅上升，依旧低迷。日本政府今天公布10月不计波动生鲜食物价格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比去年同期增加 0.4%， 只比9月核心 CPI 年增率 0.3 个百分点高了一些。这个数据显示，销售税调高没有影响物价上涨太大，也反映了民间消费信心疲软，已经压抑了企业涨价意愿。日本央行还是难以达到通膨 2% 的目标。经济学家认为，通膨低迷势必拉长日本央行采行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时间。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74点，成为23,11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5点，来到2,101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9点，2,88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51点，跌幅1.55%，9,62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5点，26,52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0点，3,213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8点，指数11,566点，成交金额1072亿。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轻度台风凤凰外围环流影响，基隆北海岸以及新北市山区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宜兰地区和台北市山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长浪即时讯息，今天北部沿海、东半部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沿岸地区可能出现长浪。目前台东兰屿浮标、成功及花莲都观测到浪高4公尺的长浪，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宝贝，你愿意与我双宿双飞吗？ 哦，这么肉麻，一定有鬼。 跟我走就对了。 哎，怎么是来三菱展见？ 是三菱要带我们双宿双飞啦！现在买车就送日本双人来回机票， 有5个城市可以选呢。新宅桥我来了， 每月再抽东京赛事5日双人自由行，越早买中奖机会越高哦！ 还享高额零利率跟旧换新最高50,000补助。 Mitsubishi Motors， 转动世界地图，即使无法即刻动身， 到不了的地方就交给味蕾细细品味。 博朗精品咖啡，柑橘茶香醇厚甘甜， 坚果香气浓郁圆润。 博朗精品咖啡，巴西喜拉朵、伊索比亚单品豆种糖奶极致呈现。 偷偷告诉你，台东纳鲁湾住宿免费。 什么免费？ 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两人成行，每人349元，早餐吃到饱，就可免费入住纳鲁湾花园酒店一晚。 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 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小马倪子君走过无数冒险历程，唱出沉淀生命的音乐作品。倪子君同名专辑首播推荐《最美的想念》，11月22日正式发行。 飞碟首选强大星谷谷跪了。 原谅我，我给你跪了，发誓绝不失踪，定会为你开宗。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11月25日，蔡嘉玲。 常回忆是有蹊跷，就没有苦笑，一次你反复煎熬，疲惫却睡不着，无奈啊，不熟悉的城市。 我是萧煌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3:11，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小强。 这个小时呢，要进行的是诚实电影预告院收到的电影呢，要跟大家说一下，第56届金马奖就在明天11月23号下午5:30， 就在明天， 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中山广场开始有星光大道的活动。那现场呢，也有户外的荧幕转播颁奖典礼的实况。 户外转播。 那这次典礼呢，有王希文跟风西月工作室，他们会有精彩的歌舞秀开场，表演歌曲呢有改编自原创的音乐剧《台湾有个好莱坞》。 好莱坞。 那演出的阵容呢也有很多啊，像苗可丽、可丽姐、孙可芳、李千娜等等。 可芳姐。 可芳姐。要向今年的入围者致敬，所以呢，如果你想关心一下到底第56届金马奖奖落谁家呢，在明天11月23号下午5:30也可以锁定台视频道。那也呼吁大家，如果你要去现场看户外转播的人，可以到国父纪念馆站下车，从4号出口出来就可以到达 哦。蓝色的板南线。 本周电影多吗？ 多，15部。哇、哦。可以讲一讲，就是先从动画电影开始讲好了。 好， 包括像是有一个叫做《Band Dream Film Life》音乐美少女偶像的 《光之美少女》哦。嗯， 他们有5个动画的，就是5团首次联合演唱会，然后在电影院可以打 call 这样子，为他们应援加油。另外呢，还有《面包超人》电影版，《发光吧冰激凌王国的香草公主》。 哇塞，好梦幻， 听起来好饿哦。 又有面包又有冰淇淋。那当然呢，说到动画电影，本周呢可能大家就众所瞩目都在期待的电影公司呢，还特别办了一场儿童界奥斯卡、冰雪奇缘2 Frozen 2。 那我个人我是没有看过 Frozen 了，我没有看过冰雪奇缘1。 What？ 对啊，所以我刚刚看了那个预告片以后， 你也不知道在演什么， 我完全看不懂他们在干嘛。 所以你知道男女主角是谁、女主角那两个是谁？这样 我知道 Elsa， 我连 Elsa 的她是妹妹吗？ 她是姐姐， 不是，就 Elsa 的妹妹叫什么名字？我都记不起来。 对对对，安娜超难记的。 安娜， 然后、 男主角我倒真的不记得他叫什么。 我知道有一个雪人这样子， 雪宝， 然后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这一次呢，在看预告片的时候呢，也是从一开始就说，你有没有觉得Elsa 有点怪怪的，然后男主角就说没有啊，就是平常的 Elsa。 然后接着下来荧幕画面就变成 Elsa， 然后有一大堆什么亮亮的雪片，像碎片玻璃碎片一样 发光。 对对对对对对，好像什么这个王国有点危险，然后能够拯救的就只有你啦，安娜，只有你啦 Elsa。 所以就是 真是没看懂， 所以姐妹就是要联手拯救这个王国。 Probably 你真的是 into the unknown。 对啊， 你完全 unknown。 Into the unknown。 如果你不在乎他，请你放下，看不清是非真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让他去吧。有个好女孩天真的等你回家。 你准备好了吗？曲婉婷。 那也就顺便呢，把本周其实还有几部大家也很期待的，包括了像是82年生的金智英啊， 孔刘， 预告看不懂， 不知道金智英怎么了？ 对，完全不知道。 82年生，他是1982年生的金智英吧？ Yes， 我记得 King Jong In born 1982。 然后就是在预告片里面，你就看到他们生活，然后突然有一幕。就是开始困惑开始的那一幕是他对着他的婆婆说我也要见我的女儿，就晶晶对婆婆说我也要见我的女儿，然后大家一起就然后之后孔刘就说就是你有时候好像不是你，有时候好像不是你，你不是你，那是谁？ Elsa Into the unknown。 但是那个82年生的金智英是那个电影版里面目前篇幅占最大的，那个横的打开，可能电影越蛮看好他的。 这个礼拜的马克信箱好像也是，对啊，你在介绍的时候也是在讲这一部，对啊。另外呢，还有一部本周呢，我们在第一段我们就讲一些就是预告片，我实在是看不懂的，对，看不懂的意思就是你看不太出来他这部电影，你看了预告以后，你不知道他的电影会在演些什么啦。就是他的预告不是走一个剧情浓缩的方式剪辑的， 许愿房 The Room。 这是恐怖片吗？ Yeah， 是哦。怨就是怨灵的怨，怨恨的怨，对，许愿房。很开心两个人呢，这一对夫妻他们搬进了一个房子，然后这一对夫妻呢，他们其实曾经就尝试过要生小孩，可是两次 生小孩啊 都流产了，两次都胎死腹中。所以他们就是女生对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有一点心理的阴影，有点抗拒、可是男生就觉得又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然后想要鼓励他，觉得我们可以的，没有其他人都做到，没有道理我们做不到啊、然后接着下来呢，在粉刷啊，在整修这栋房子的时候，发现在那个墙壁的后面，他就是把那个纸壁纸撕掉，发现一个 a room， 对，很奇妙的一个房间，而且那个房间的门就是简直就像魔法阵的门一样， 小小的， 非常的酷，没有、是大的，然后就是装饰很华丽，或是刻画的很繁复的工这样子，然后觉得。这个有点奇妙，然后之后呢，他就找到了一些报纸，然后还有遇到了旁边可能是邻居或是其他对这种房子有认识的人，然后这个预告片就剪了一幕，然后他这个黑人转头跟他们说：“你们不知道这房子里面发生什么事吧？” 这个人是谁啊？从哪边来的？ 然后 二百五嘛，这个 这里面就是这一栋房子里面就是有死过人，然后他就找到很多的那个报纸，说什么就是大屠杀、血洗房子啊，有一个人在里面就是死掉过啊。接着下来呢，就会发现那个很神秘的那个房间很繁复，这个门之后呢，有一天那个老婆又就是去找老公，因为他在做那个就是油漆粉刷，在整修房子嘛。然后老婆说：“老公很开心，就说你看。”这是范谷的画，范谷的真迹啊，这是范谷左耳那个范谷的画。我老婆说：“ 怎么可能真迹？” 对对，你哪里来的？说房子，我跟房子许愿，我想要什么，他就能给我什么。 怎么这么好笑啊？ 然后他就因为当然不相信嘛，当然不相信啊。然后所以这个老公马上就问说：“那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孩子。 还没，还没，还没。 那他想要什么？ 剧情会走到孩子那一趴，没错的。 我想要。女生還什么钱哦？ 对对对， 天哪、啊！你 就是钱， 哎，我 很好猜透啊！ 我要100万美金哦！下一幕，啵，整个房间全部都是钱， 爽爽的。 明明就恐怖片，可是你现在讲起来像搞笑片。 对啊，前面就哇很开心，他们就纸醉金迷，然后在那个房子里面就用他们的钱，他们想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 很棒，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就有一天呢，就是当然这中间预告开始就是有一点点开始走。 你要付出代价的感觉， 他们还没有讲代价，就只是觉得这个你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然后好像还是有点诡异吧，就好的有点太不真实吧。 对， 然后有一天这个老公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我老婆抱着一个婴儿， 他老婆许愿说要个小孩， 许愿要一个儿子，然后这个老公就觉得说你不能一直这样许愿，你不能一直跟这个房子要东西呀、 一开始要的还不是你， 然后老婆说他不是东西，他是宝贝，他是人。我老公说他就是个东西，他是这个房子造出来的东西。然后接下来他们两个人就有点纷争，老婆就觉得说他就是我们的孩子，就想要把他就是带出去，想要正常养育他，可是好像在这个房子里面许愿，房间里面许愿出来的东西 不能带出去， 好像不能带出去。对，所以中间可能有一些曲折，可是呢这个预告片很快就时间跳得很快，这个孩子就长大了，就变成一个青年了。 他不能出去，可是他还是长大了。 后来他们还是有在，就是预告片里面剪出来，还是有在他们在树林里面出去干嘛。然后之后他们有长大了，然后长大以后，可能接着下来才是恐怖的部分。 那100万美金怎么花、 啊？我不知道啊。 不能拿出去的话，就等于没有啊。 没差，我可以一直叫外送，可以吧？ 出去的，哎呀，不见了。哎呦，蛮聪明的、 啊。这个我有点分不太清楚是， 有点妙。 对， 许愿房。值得去会会。许愿房这个预告片应该算放在看得懂的部分。我本来应该讲， 刚刚讲的蛮清楚的、啊。 对，我本来讲要看不懂的部分，应该是这一部漫画改编的日剧，叫做《男人真命苦》。你有看过这部吗？ 我没有 他有，他之前有电影版本是在那个 KKTV 上面有另外一个，我忘记啊，那好像是电视版的，也是同样的改编的。 反正呢，女主角是我爱的苍井优，小山的老婆， 亚麻酱。 对，然后因为我真的不知道《男人真命苦》在演什么，所以从预告里面看起来呢， 就是男生好像要守护女主角、嗯、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去挑战一个好像很会打架的人，然后每次都被他一拳打爆、嗯、一拳打倒。接着下来从高中是这个样子，学生是这个样子，然后长大以后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会一直被打爆跟打倒，所以我不知道到底在干嘛， 但他也持续想要守护这个女孩。 是 苍井优，谁不想守护她？ 诶， 我吧。 解开了盔甲也不怕， 让四金歌王音乐达人萧煌奇跟你用一首歌的时间赞叹好朋友们难得的一起一会。萧煌奇候鸟专辑推荐，暂停时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这次内湖更骄傲了，双湖会新 AIT 使馆特区，地段无可取代，千平繁荣地王，未来一手掌握，400平私人会所独享，无需多言。75、63平双湖会，02-2791-8899，限量珍藏。 百去不厌的日本，您到过千叶县吗？ 世界白选灯塔、吉卜力瀑布、里见八犬传故事舞台、鸭川海洋世界，还有温泉旅馆，满满的海鲜美食与日式庭园抹茶， 哇，好心动！ 荣获日本观光局第5届发现新日本最优秀奖，跟着泛家旅行社一起前进房总半岛， 体验一级棒的千叶，请洽泛家旅行社02-2531-5334。 香港的抒情歌要多少努力呢？ 金曲排行榜冠军，音乐人都在听的新种嘻哈 R&B， Jaysha 抒情歌全新专辑11月25全面上线。 Sony Music。 妈，以前您总说住的地方要是好山好水，今天来天灵墓园看您，上百座精美的汉白玉石雕配上绿树蓝天，我想这里就是您梦想中的天堂吧。 典藏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新竹关西天灵艺术陵园，下交流道10分钟，专属您的天堂陵园。0809095599，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我是陈珊妮。 3:28，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我困了。 全市电影预告院是进入到看得懂的区域了吗？ 是，没错，没错。也跟随这个比较恐怖一点的氛围，我们来讲一部恐怖片吧。嗯，这部电影叫做《暗影人》。 暗影人的 暗是不是就是一个门，然后中间一个音量的音，那个暗？ 哦，没有，没有，没有，暗就是很暗， 暗光鸟的暗。 对，对，对，但还没有到。还没有到暗光鸟，暗光鸟下一步，先等等，先缓缓。 然后很暗的影子的人， 是的 ，The Shadow Man， 不会是就是活在人家影子下的人吧？ 哎呦，这个是根据真实的超自然经验改编哦，但是我保证，你看预告，你绝对不会觉得这是真实的经验， 因为太夸张了， 太好笑， 太好笑， 太可笑。 现在是不是有一个人会从你的影子爬起来攻击？ 哦，不是，不是，不是，他呢是真的。背后就有一个人，他看起来是全黑的，然后会把你杀掉。 这么黑， 他突然就是他是一个人形，黑色的。你突然就是在你后面看到，然后就啊， 柯南的嫌疑犯， 类似那一种。然后只是旁边那个边缘比较糊一点，用一些比较粗糙的动画做出来。 利弗开勒， 然后他杀了很多人， 然后杀了很多人。他的预告就是剪了很多，就是后面啊后期，就是当这个暗影人出现的时候。然后就很多人就是被杀了，不是啊，是真人演的， 是真人演的， 是真人演的， 怎么可以这么黑？ 嗯，暗影人过， 暗光鸟期待是不是？本周的暗光鸟是野蛮迷林， 迷林是什么意思？ 迷就是迷幻的森林这样子，很迷的迷宫森林， 它的英文名字居然叫做 Savage， Yeah， 毫无相关的名字。 这在说呢，就是在法国一个南方一个小镇，然后他的预告片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男生女生在车子里面在 狂欢， 光溜溜的车镇，然后就听到那个 低吼声 的声音，然后男生就很快就啪啪啪啪啪啪爬到那个前座说要走要走，来来来，然后就噗就开走，开走以后呢就。旁边有4-5台车，噗噗噗都一起开走，因为大家一起都在车镇这样，那是一个车镇圣地。 哇哦， 啊哈， 好，然后就开走了。开走以后呢，因为就是这有一个传说说那边就是有一个野兽，然后野兽在监视着 车阵 这一片森林的大家。 嗯， 对。然后接着下来呢，就是当然就是有人失踪了，有人死掉了，这样。然后就警方就是要去调查其中一个女生。然后预告片也没有剪说你知道为什么要调查你吗？啊，当然没有剪出来为什么，可是可能就是怀疑他是一个凶手或者嫌犯。 嗯， 然后接着下来就几幕比较惊悚的啊，譬如说他在游泳池里面，然后发现游泳池里面大概有十几只的幼兽， 好恶心哦。 但那个游泳池里面不是有血的，不是那种， 就是单纯的手泡在里面， 对，就单纯很多很多的手，然后他就一浮上来，有一些恐怖的事情，然后再来接着下来，在他有遇到一个男生，然后这个男生就是也是在这个丛林里面，然后一开始这个女主角也有想说，是不是就你，是不是你把我的伙伴给杀掉的？ 嗯， 然后这个男生就说，如果他是我杀的，我也会杀了你之类的。所以到底是谁呢？ 啊，合理。 到底是这个怪兽在哪呢？啊，是人还是怪兽呢？ 刚刚那一句话毫无魄力跟。说再见不能。有人说我明明就是个不看鬼片的人啊，被你们讲了，我就觉得这些鬼片蛮好看的。 我要道歉，我要道歉。暗影人其实就是暗光鸟。然后野蛮迷灵是亮点国际带进来发行的，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啊。 想不起来。 拉拉徐佳莹的不难。 本周呢，有几部限制级的电影，然后也有几部呢是纪录片型的电影。 嗯、 先讲纪录片型的电影好了。如果你是Suede 的歌迷的话，鸡皮乐团的歌迷的话，这是他们的算是乐团的纪录片，30年来最完整、最详实的纪录片，就叫做 Suede。The Insatiable Ones。 嗯， 所以如果你热爱鸡皮的话，我一直还记得，就是简单生活节有一年请到了 Suede，那一年真的爆炸这样子。 嗯， 好，台湾有很多想喜欢他们、追随他们的歌迷们，可以去看看。嗯、另外还有一部纪录片叫做《改革好莱坞》。 嗯， 这个《改革好莱坞》呢，它其实访问了好莱坞里面很多很多的女性工作者。然后这个工作者呢，不仅仅只是我们看得到的，包括女演员， 你说女编剧、 女明星，对，女编剧、女导演、女写手、 女剪接、 制作人、casting 什么，所有的人。然后其实在讲说，电影常就是一个男性主导的世界， 嗯， 在好莱坞嘛。然后常常是说这个电影就是男生拍给男生看的。 嗯， 然后你身为一个演员，你可能被放进那个角色里面，你就是一个被物化的角色。 嗯， 然后所以他们在想说要怎么样去他们要一点一点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跟改革好莱坞这一切。This changes everything， 改革好莱坞。还有一部电影就非常非常的特别了，它要算是纪录片吗？应该说它就像是现在我们在拍一个 YouTube 影片、访谈影片一样。然后这个导演呢，他请来了四位的影后， 嗯， 然后这四位影后呢，就他们把它塞在一个漂亮的房子乡间，就是户外场景， 嗯， 然后请这四个人干嘛呢？请这四个人聊天，然后他就把它拍下来。 酷， 所以就吃这四个人名气嘛。 对，那这部片呢，中文的片上把它翻成叫做《女神们的下午茶》，因为这四个其实都是，然后他们可能入围过的奥斯卡奖、英国奥斯卡金像奖，其实就是太多了。然后他们也都是，我们一讲出名字，你一定会知道，而且你一定有看过他的电影，对吧？包括朱蒂丹契， 嗯， 然后琼恩普洛莱特、马基史密斯、阿林艾金斯这样子。那这个导演呢，就把他们凑在一起，然后他们就开始讲说：“哦，我是几岁的时候开始演电影啊？然后开始怎么表演啊？” 这不是电影吧？ 对， 这就是一个 很像是一个是 了解他们、认识他们，或更深入知道他们的背后故事。 对，然后等于是用一场下午茶的时间，然后听听这一些他们在业界打滚很久的名演员们 他们在聊天过程当中激荡出什么火花，会不会爆出了什么我们曾经不知道的料、啊、一些八卦。这一部英文片名叫做 Tea with the Dames， 都是英国的女演员。那 Dames 就是，其实你认真要翻的话，应该要翻贵妇们的午茶，或是跟贵妇喝茶这样子。假装不到你眼神失落，可知我多折磨，有多爱都不，我多爱你都不说。 Fiona 薛凯琪的不要爱我， 不要，本周剩下最后两部都是， 你是排在最后是你喜欢的吗？还是这周没有在喜好排序？ 最后一部是我很想看的， 嗯，现在是倒数第二部， 现在倒数第二部， 嗯， 这一部压轴呢，两部都是限制级电影，那这一部韩国电影叫做《穿越时空要上你》， 我刚以为你在讲《穿越时空要塞》 ，no，《穿越时空要上你》，英文的片名叫做《Time Travel Sex》， 嗯， 他是在说有一天呢，预告片一开始是一个女生，然后拿着手机在拍，在录影，然后旁边一个男生说：“你干嘛？”然后就拍到了一对男女，他们好像就是要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可能就是阿翔亲了谢欣啦，然后这样被拍起来这样子，对，然后他们可能就是这样进了好像是旅馆还是宾馆什么之类，反正就被 拍 到 了。 然后接着下来是干嘛呢？接着下来呢，这个影片呢就到了正宫手上，因为其实这一段是偷情， 嗯， 然后正宫就要离婚， 嗯， 然后男生呢就跪下说：“拜托拜托，不要不要，有波 有波 有波，不要这样，不要离婚这样子。”好，这是一小段。接着下来的另外一个呢是一个无业游民，他住在一个可能是朋友或是亲戚的家里面，反正就不是生产，然后这个朋友就一直告诉他说：“哎、欸，你应该要去工作吧，或者你至少也要就是住在这里，要有点回报吧。” 嗯， 那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的工作就是 偷拍， 不是？这两个目前还没有关系， 嗯， 这两段是没有关系的，可能到最后会有关系，但我不知道，预告片看起来没有关系。他的工作呢就是买彩券。 嗯， 每天刮刮乐，他希望可以刮中头奖， 嗯， 然后常常刮刮刮都是刮到最小奖，就是可能就是50块那种台币， 然后 30块、50块这样子，然后结果有一天呢，这两个人不约而同都拿到一个传单，这个传单呢叫做穿越时空啊，你打这支电话啊就可以穿越时空，好，然后他们就说啊什么可以穿越时空， 那我就可以知道我要签几号，我要买哪一张， 对，然后另外那个当然就是他就想要， 我可以阻止我老婆拿到这一段影片， 他就想要回到三个礼拜前，他不要被偷拍到就没事了嘛，嗯，对，所以他们就打这支电话，然后这个客服人员就说：“喂，您好，我们这边是穿越时空什么什么局啊？您想要穿越时空吗？”说：“真的可以吗？”对对，真的可以啊。那但我怎样数到321的时候，你想你要穿越到哪里呢？你就回到那里去啦。 嗯，啊，三二一， 好，预告片结束。 啊 啊，对啊，预告片把前面讲这么清楚啦，后面才是真正电影要开始的时候嘛。 那跟穿越时空要上你有什么关系？穿越时空而已啊， 就穿越时空，对啊，是啊，所以是那个要上你那个部分，我不知道， 什么 就是这一种的预告片剪法，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就是让你吸在那边， 因为他就是他把故事的背景交代完了，嗯，但是真正的正菜，他把前菜都给你看，你知道前菜是什么，嗯，但正菜就是跟最后的收尾，你要自己进戏院去看。 穿越时空要上你，今天最后一部， 我突然发现还有另外一部很普遍级的，但这部我看了也蛮温馨的，可以一起讲讲， 请说。 这部片呢叫做《小小夜曲》，来自一坂幸太郎笔下的一部纯爱小品， 嗯， 然后里面呢是一对男女，他们交往了10年，男生跟女生求婚了，可是女生拒绝了。然后男生说：“ 为什么？难得 我们交往10年嘞。”女生说：“怎样？10年就要嫁给你吗？” 然后女生她会一直觉得，因为他们相遇好像一起在街头听一个街头艺人，然后他们两个不一样，他们就是素昧平生的路人，然后只是因为在一个街头艺人停下来，然后他们生命就开始交织，就相遇了这样。所以女生好像一直对这一个相遇觉得有一点点的，就我们好像本来就是陌生人嘛，我们的相遇只是一个 不是很浪漫吗， 一个巧合，对。然后接着下来男生就可能他的爸爸还是他公司的同事有经历过，就是他老婆突然离家出走了，然后他那个公司的同事跟他分享之后，他说离家出走以后我知道了我老婆为什么要离开我，然后就有反省自己，可是最后他又补了一句话说，可是我还是很开心，因为我很开心是他，就是我们一起共度了这一些日子，然后让这个男主角开始想说，对，其实我也就是我有没有也是这个十年来我又很开心就是遇到这一个女生，然后其实应该是要唤起我们对另外一半那种最最纯真然后最初的感动跟激动的一部电影，叫做小小夜曲。 他们最后还是会结婚吧， 会不会结婚都不知道。 哎，不是有人很兴奋说三浦春嘛， 呀， 的确是帅，没错。所以今天本周你的心， 我最想看，我真的很想看这部片，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哪一部？ 叫做《烈火偷情》。 就是我想象中那四个字嘛，《烈火偷情》。 对，偷情就是偷情，烈火就是烈火。 烈火， 烈火偷情呢是一部丹麦电影，然后这个丹麦电影呢，在讲的是一个家，他的爸爸娶了一个继母，然后这个继母跟儿子， 我知道了， 搞在一起啦， 偷情烈火 搞在一起，然后接着下来就会有那种，这儿子有时候会想要好像把这一件事公开又不公开，然后爸爸要把他赶出去，然后不知道有没有最后赶出去，然后反正就是哇，这个预告片看起来刺激啊，刺激，大家自己去看看，我讲的实在是太糟了， 因为 我对不起他们。 你讲暗影人还比较认真。 这个世界怎么会这样呢？真正好看的反而讲不出来， 所以就是为什么会有玛丽电影院诞生。要讲一部好片，你要把它讲得好不容易，你真的很喜欢的电影。讲到喜欢的，最近强有个很喜欢的，他已经我听他推荐过两次了，关于木村拓哉的新日剧。 哎呦 哦，好看死了，叫什么型男主厨三星梦。 梦 所以是剧里面很多好吃的拍起来很可口吗？ 我觉得倒也不是，因为他是主要是在讲那个法式料理嘛，他们想要开一间法式料理。那木村拓哉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厨师，只是因为某一次的事件，导致他变成日本的走狗，就是日本人唾弃的，我上次说走狗，日本人唾弃的厨师， 人人喊打， 就因为他食物中混合了某一个国家总统过敏的食材，会过敏的食材，所以他就一蹶不振，就逃到法国去了。那他现在遇到了一个女主角，他们想要重新开一间法式餐厅，然后找以前的伙伴回来。那我觉得法国菜倒是其次，不是说真的看起来很棒很好吃或干嘛，因为法国菜就是那样很精致，主要是他们对于在挑选食材跟怎么样变化，因为他是一个很固执的厨师，他就是演那样子的人，说我都听不进别人的，我的最棒，我的最好。可是他后来为了要重新开始这样子找回伙伴，他开始改变他的做法，然后改变以前都要用最顶级的食材，可是现在是用日本当地的食材，他怎么样重新去接受这些味道跟重新改变做法，然后他对于做菜时候的那个要求跟演怎么讲精神，还有感受，比如说他会手去摸那个肉，然后感受他缩紧熟成的那一刻，那一刻就好，你就觉得 那一刹那是很迷人的。你会做菜的话，你就会很着迷， 就了解， 天哪，这个好像我也很想试试看，去感受所谓肉在60度或是几十度刚好熟成最嫩的那一刻就立刻起锅抢那个时间，你就觉得哇，这些都很有趣，很好看。 他用双脚实践信仰，用歌曲传承世代情感，这是小春 Kenzie 的成长历程，最新单曲《香火》。 上了国中三五成群，学贯将守日渐成型，不管他吹箫丢出钉，来夸文雕将威风凛凛。到了这时期，年龄才十几，怕你跑给家人追，父母正担心，我拢唔介意。拜托会放我出丢鬼，他们三炷香祈祷，虽然不停地为我争吵。零星的心理落靠，心挂不用靠，珍惜信用，未来不只有顶靠。到了现在，我才真明白，家人祈求卖出去欧派，像是我为儿子欺负对白，延续香火承接我上一代。 咱的所心花相传的故事，保庇咱的好媳妇，是大歌在阮身躯。这是咱的所心花相传的故事，保庇咱的好。 这次内湖更骄傲了，双湖会新 AIT 使馆特区，地段无可取代，千平繁荣地王，未来一手掌握，400平私人会所独享，无需多言，75、63平双湖会，02-2791-8899，限量珍藏。 哦，好想去澎湖脊背看三星石户吃海鲜，但好像都没有适合的船班哎。 不用担心，白沙乡公所特地在今年11月的假日加开早上9点的交通船航次，由赤坎开往脊背哦。 哦， 而且澎湖籍的民众还享有来回票100元的票价优惠。 哇，那我要赶紧打电话订船票。 秋冬旅游欢迎一起来澎湖脊背，洽询电话奇峰快艇06-9932-525。 以上为白沙乡公所广告。 他坚持在社区市场摆摊，帮忙处理我们的大小事。 费宏泰这代志真正足认真，逐礼拜伫只公园市场拢看会到伊。 服务咱报税20几年，从来唔捌休困。 我是费宏泰，2020拼胜选，我从政25年，用心服务，将您的托付做到最好。 信义南松山立法委员恳请支持费宏泰。 超越半世纪的辉煌，华语影坛历史最悠久的电影奖项， 等等，终于有了金马奖。 电影就是应该有一种爱的力量。 第一次站在国父纪念馆，不是演舞台剧，而是拿金马奖。 可以拥抱你吗？ 11月23号第56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下午5点半星光大道，晚上7点颁奖典礼，邀您共同见证华语电影的年度盛事，由台视为您现场转播。 大家好，我们是 Trash。 我要保障不羁的爱，不后悔也不怕失败，生命相信我的存在。I know the spirit will never die。飞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 UFO。 就爱电你 UFO。诚实电影预告院，我们就要来电影送票咯。今天要请你去看的这部电影叫做《为你存在的每一天》。然后呢，这个故事其实在讲说一个5岁小女孩跟她的单亲妈妈一同生活，但她妈妈是智能发展迟缓的单亲妈妈。那因为一次意外引来了社会的舆论压力，所以社会局开始介入啊，就觉得说那你就没有办法养育她，所以母女要被迫拆散。现实的压迫还有社会的歧视，所以妈妈决定好，我要带我的女儿离开。那到底这个故事会怎么发展呢？就要请你去电影院看一看了。这一部《为你存在的每一天》，今天邀请你去看的时间呢，是在11月25号星期一，下个星期一晚上7点，在台北的今日秀泰影城。所以呢，如果你想去看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我们的通关密语，你就只要打电话进来，说出刚刚这部电影名称《为你存在的每一天》就可以喽。 心快要浮动，那一面未有黑。 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Joanna 王若琳的《漫步人生路》，又到了跟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感觉这个周末天气有一点的不稳定，请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好好观察天气，注意穿的衣服够不够暖喽，有没有在下雨哦。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我是强强， 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 ，You're awesome， 你好棒，拜拜。 这首歌曲来自于迟修，根本不是我对手， 真的。 什么时候开始，我也变得疲惫不堪，疲惫不堪。什么时候开始，我也必须这么勇敢，这么勇敢。当我望向星空的时候，却什么也没有。当我望向星空的时候，却什么也没有。每次你用话语欺骗我，我迷惘却从来没有失去方向。每次你想办法伤害我，我害怕却从来没有因此倒下。说那么多，说那么多，说那么多，别说那么多废话。说那么多，说那么多，说那么多，别说那么多废话。发现你根本不是我对手，其实你根本都不傻，但是你根本不是我对手。就不是那个屁孩，那个屁孩。如果能够放开我，也想要来个痛快，来个痛快。当我望向星空的时候，却什么也没有。当我望向星空的时候，却什么也没有。说那么多，说那么多，说那么多，别说那么多废话。 音乐全主打， 打破英美销售最快纪录，路易斯·卡伯迪。 This all and nothing way of loving, I'll be sleeping without you。 冠军专辑。地狱般乏味的程度，蝉联六周英国冠军，三白金销售认证，全球累积超越26亿次串流收听 ，MTV 册封2019最佳新人，红发艾德一世代奈尔同步推荐。 Nightfall, you're not here to get me through it all. I let my guard down and then you pulled the rug. I was getting kinda used to being so in love, but now the day bleeds into nightfall. You're not here to get me through it all. I let my guard down and then you pulled the rug. I was getting. 请听环球路易斯卡伯迪打破告示牌38年纪录抒情冠军神曲 Someone You Love。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n the water, 'cause every day it's getting colder. And if only I could hold you, you'd keep my head from going under.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超越四百斤最新主打 Bruises。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妈，以前您总说住的地方要是好山好水，今天来天林墓园看您，上百座精美的汉白玉石雕配上绿树蓝天，我想这里就是您梦想中的天堂吧。 典藏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新竹关西天林艺术陵园，下交流道十分钟，专属您的天堂陵园。0809095599，天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在台湾，65岁以上的老人家已经超过350万人。在这大龄队伍中，你或你的家人也是其中一员吗？我是温生豪，邀您响应伊甸基金会老人照顾服务计划，与老同行，陪伴多一点。爱他多一点，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老人照顾服务。 男人呐、啊，一起来一吐事业的苦水，分享家庭的经验。体育收藏电玩在男人窝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男人的生存之道，全都在星期天下午4点到6点，由我黄丹妮主持的《有福男人窝》。